本土民主反共普羅政治民生起義 myradio.hk 10月16日晚 MyRadio 8周年台慶聯歡晚會 還有少量門票， 各位可以把握最後的機會， 在辦公時間裡面打 2467-3088 預約買票， 到時見啦。 歡迎來到學生主唱，大家好，由一個星期，又是我，主持人HK，張奕，你介紹一下自己。我今次嘉賓，我叫軒源，我很開心，真的聰明，他本土論述都非常豐富，我上個星期第一次見到軒源，已經被他的魅力所吸引，他說了很多論述都很有結構。但今天我們開始講我們跟軒源聊天之前，今天我又看到一宗新聞，就是說這個黃之鋒司法覆核， 就希望他立法會的選舉就降到18歲年齡，就可以參選。18歲就卜卜脆，選立法會為什麼不行呢？傳統來說，香港的法制是21歲才能選立法會，類似的限制就是特首要40歲才能選，但這個也是外國普遍的，並不是所有成年的公民都可以參選選舉，可能要過了更高的年齡門檻。 黃之鋒這次司法覆核，我就覺得很有趣，想問問軒源你怎樣看。我就覺得今次大家不應該將重點放在究竟是不是18歲還是不是21歲，眾所周知這些年齡的東西其實是亂說的。用個很簡單的例子，例如性交年齡大家很喜歡熱烈討論，不要用香港做例子，用美國做例子，不同州份會的性交年齡在不同地方都不同，其實同一個論述在 不論是參選還是說你可不可以吃大麻，應該說法都有生效，年紀本身其實只是去judge你是不是成熟，但其實數字在哪裡呢，其實就不認識。都是勾劃的，但其實你自己本身會不會說支持18歲可以參選呢，在香港這個社會來說老實說，黑書這樣說，你就算零歲我都支持你參選，沒什麼所謂的。大家的重點其實不是很應該放在他是不是18歲參選的問題，而是放在為什麼會是一個這麼特別的moment，炒起這粒花生呢。因為其實說真的21歲參選，當時很久以前已經流傳下來，這條法例，可能到現在黃之鋒其實自己會覺得可能是因為個人因素，所以他特地去 搞一個司法覆核，就是為了令到他有機會可能明年參選。 我相信如果他下年真的參選 Let's say 他真的做到的話，他選到的機率是接近100%，這個大家都不認同。我認同，我關注的是，其實老實說，你放多幾個18歲出來選，大家不會反對，你贏就贏，輸就輸，沒得爭。重點是為什麼要在這個時間 炒起這宗花生，即是除了黃之鋒之心的案件之外，究竟這個moment放出來是有什麼作用呢？我相信這個也可以，我們看一看另一宗比較有趣的新聞，跟這宗事情沒有關係，就有關這個八大學生會聯同學聯搞這個聯署，就說打算搞一個公投，搞校監那些事情，罷免校監之類的，詳細情況大家都看新聞，這些很熟，然後唯獨城大不存在。 我覺得今天一個非常好的問題，由這兩宗新聞提出來，就是究竟我們經常都說本土論述，都說了很多年，天天都說有上年預計完了，到現在都說本土論述，我們很少會說怎樣去炒起一個論述，就是大家都經常笑我們本土派是建盤戰士，要不就說經常衝，說你是鬼，甚至例如很出名的著名勇武論壇高登，都說你是建國論，問題是我們當我們這麼沉寂， 咁 直死嘅 moment 嘅時候，嗯，我哋有咩方法可以炒起一單新聞呢？嗱，嗯，我喺今時今日咧，我覺得我哋要 open mind 啲，我哋要睇睇例如其他派別點樣做戲。老實講，我覺得黃之鋒咧，或者學聯咧，佢哋係一個好好嘅榜樣，就係點樣炒起一單新聞。不論佢哋做啲有幾鳩， 即係其實佢哋個炒作力好強啊！即係佢哋做啲嘢出嚟，未必即係可能真係好鳩啦，佢做啲嘢，但係真係喚醒到大眾嘅關注咯。 起碼佢肯炒。大家都知道咧，本土派咧，由於佢哋相當之着重呢，這個炒之前係行動嘅準備，行動啦，咁行動嘅準備時間太長，好多時，例如幾次嘅光復行動啦，都浪費，即係用咗好多時間去準備啦，即係好多時都睇到民政嘅後退。咁但係咧，呢一類咁嘅焦點式嘅炒作方法咧，喺本土派過去呢一年就比較少見嘅。OK， 嗱，佢哋夠唔夠咧？大家都係憑佢哋嘅歷史印象去判斷，即係今次佢夠唔夠，你都係憑佢 historical record 去估嘅。但係今次夠唔夠，其實好難講嘅。但係起碼佢有做過。嗱，我覺得呢個起碼今時今日呢點好值得尊重。但我哋同時亦都要批判一點咧，就係點解我哋一路都會覺得佢哋係夠嘅咧？ 咁啊，即係講起夠唔夠呢個問題啦，咁我都抒發下啦。咁話說呢，咁啊，我上個禮拜啊，咁去中大學生會呢就傾裝， 傾裝啊， 傾裝 咩話題啊？ 講本土， 係講本土， 係啦。咁啊 ，deadline 咧，即係我哋講咗咁多集鹹濕笑話同埋鳩嘢咧，咁今集就中意講本土啦， 認真少少，係啊。 受到我上個禮拜傾裝啟發，咁啊嗰日軒然都喺度。咁咧，我哋嗰日嘅嘉賓係乜嘢呢？哇，不得了啊！就係嶺南大學嘅教授 陈文忠啊， 系啦，陈文忠就唔系陈文，我都晒陈文。 佢如果陈文就正喎，同你讲本土啊，陈文。 咁啊，陈文忠咧就即系难听讲句咧，就好似轩然话斋，系讲咗好多好鸠嘅论述。系啦，咁就咁其中一个论述咧，即系我今日都好想同大家探讨一下咧，就系本土一个内涵。咁本土嘅内涵系乜嘢咧？咁啊，陈文忠教授咧，咁喺倾装嗰晚咧，就不断同我哋讲话，本土农业啊，本土社区文化啊，一啲本土嘅手作啊，咁啊，社区互助精神等等咧，佢就觉得嗱，呢啲就系本土 香港系香港 本土嘅文化啦。跟住佢就话，咁咧呢一个嗰个天星小轮咧，嗰个码头咧，咁就一个叫做反资本嘅本土行动。咁有嗰啲咩社区咧，嗰啲反迁拆咧，亦都系反资本大财团、地产霸权嘅行动。咁我嗰陣時即刻有個疑問啦，咁我即刻就問下教授啦，咁喂，咁係咪即係一定要係反資本主義嘅先至可以叫做本土咧？咁樣咁啊，教授就好嬲啦，咁樣就哇，我幾時有講過反資本主義啊？咁樣咁即係所有資本主義嘅本質咧，就係壓迫咁樣，即係你唔反嘅，咁點樣有呢個生存嘅空間咧？咁樣就講到就七情上面嚇，咁嗰啲好有鄉音嘅廣東話咧就飆曬出嚟。咁但係即係唔好取笑阿陳文忠教授啦，雖然我真係好想取笑佢。咁但係就係真係想問下兩位，你哋點樣睇本土文化？裏面究竟應該包含啲咩內容？究竟係咪應該話本地嘅鄉情？本地啲原居民或者係本地咧嗰啲小社區嘅人咧，即係嗰種生活方式就叫本土？亦或者係話，喂，由朝到晚睇 CCTV 啊，翻工就飲 Starbucks， 放工就去蘭桂坊，呢啲都係叫做本土咧？咁樣就想問下兩位有咩意見？ 其實我即係我嗰日冇去到啦，咁其實我都好有興趣同呢個陳允忠教授咧，即係可能討論一番嘅，係啦。咁但係即係。佢唔揾到啦，咁我即係我自己覺得啦，即係啱啱佢即係講到天星小輪呢啲啊，一啲反資本主義一啲做法啦。咁其實我自己會覺得咧，好多時其實係我講緊我哋嘅情感上面嘅因素啊，即係其實係即係譬如我攞翻天星小輪做例子，其實係因為佢擺咗喺度好耐，即係都講緊一個世紀啦，應該入冇，即係我唔熟佢個建築歷史。咁但係即係佢一路落嚟嘅時候，咁其實喺香港人嘅心目中咧，咁佢係一個好重要嘅地位咯。咁但係如果你突然間話要清拆嘅時候，可能就會缺咗一忽啊，即係你自己心入邊嗰個情感上面，咁所以就會令到啲人走出嚟，就唔一定係真係話下下都要揸住個資本主義做排頭咁樣去反佢而。 係，我補充少少啦。嗱，老實講咧，如果以香港即係唔同嘅人對天星小輪嘅諗法咧。唔係個個都咁妥英國政府，呢個係人都知啦，即係呢個英國政府嘅諗法。咁啊，有啲相當部分嘅人咧，因為呢個反殖情緒咧，就唔係好中意天星小輪。咁有相當部分後生啲，好似我哋咁咧，會對天星小輪有愛戀之心。嗱，當陣時咧，我就俾咗一個類似嘅論述咧，去駁斥呢個問題。 咁咧試想像，假設香港獨立咗啦，係啦，咁我哋會有呢個解放軍嘅總部噶嘛？ Okay? 我哋應唔應該保留解放軍總部作為我哋過去歷史嘅一部分咧？係啦，喺咁嘅情況，喺咁嘅argument嘅討論下咧，你會發覺天星小輪同埋呢個解放軍總部本身咧，即係假設我哋獨立咗咧，係有相似之處嘅。佢有歷史嘅因素，中意唔係個個中意，但係佢有值得保留嘅原因。你可以攞佢去做其他嘢好，但係我哋應該要保留。这个是最初步就是理念上的论述、okay. 大家对这一方面的论述争议，即不论是左翼还是右翼、其实争议不是真的很多，大家都觉得应该保留这些东西、问题呢是在于你怎样去做这件事、这个就是牵涉我们刚才包括黄之锋或者何联即一直都说我们觉得他勾定不勾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呢，在05年到啦，即係呢個天星小輪即係保衛戰開始呢，咁大家都好質疑佢當時嘅做法是否有效。咁呢個論述直至去到今時今日雨隔過後、都會質疑究竟左翼派係所行嘅行動方針是否有效，或者佢提出嘅理念是否有效。咁我哋覺得我哋即係回溯返當時究竟發生咩事啦，天星小輪嗰陣時佢要求即係保留原址啦，咁希望不遷不拆啦，盡量保留所有嘅嘢啦。嗱，大家都知道喺嗰度係一個非常之即係值錢嘅地段啦，如果你好市會咁講，係啦，咁亦都佢老實講，佢嘅設施嚟講算係比較陳舊啦、雖然仲用得，咁如果你就咁原址保留咧，大家唔会话好大嘅反感嘅。但系原址保留，你想保留几多先？问题系嗱，大家都知道咧，例如喺个即系呢啲好 practical 嘅问题，例如喺嗰个码头附近，有好多嘅沉积嘅物嘅，例如啲绳啊、嗰啲柱啊、嗰啲地下啲桩啊，系啦，呢啲好实际嘅问题，保留点样保留啊？保留几耐啊？应该划成咩建筑啊？呢啲咁实际嘅问题咧，我就鲜见左翼派系有相当嘅讨论。同樣嘅邏輯咧，亦都可以見喺例如所謂嘅本土農業啊，又或者 菜園村啦、 菜園村身上嘅。嗱，打個比喻，如果以本土我先講咗小商店先啦，呢、這個都好常見嘅。好似我哋頭先三個喺樓， 成日都話本土小商店要保留啊嘛。 係啦，例如我哋樓下食嗰間本土小商店嘅豆腐啦、，OK， 我哋都好中意食。 公和豆品店係好好食， 正，又底，係底調， 底調30幾蚊啫，啱啱食完。 每一個人咧都希望留低呢啲本土嘅商店。問題嘅呢啲我每個人都支持嘅。問題係咩咧？問題係如果以左翼派系嘅思考方式咧，我盡量保留足夠多小商店，跟住將佢按以呢個反壟斷之名咧，其實違反咗經濟規律嘅。點解會咁講咧？大家都知道咧，深水埗點解仲可以有咁多嘅小商店咧？其實最主要嘅原因係因為深水埗嘅樓價比較低嘅，舊樓比較多， 樓嗰啲多。 喺呢件事咧，喺其他地區唔係好常見到、而且咧，大家都知道咧，我要由一個乜嘢都冇嘅人，令到我上到鋪咧，就算我上深水埗嘅鋪頭咧，月租都相當之貴嘅，係啦。中間我哋欠缺咗一個階梯，由零變成一間商鋪。嗱、那個歸根究底嘅原因咧，並不是你左定係右，你親共定係反共，而係你冇得用木頭車推出去，跟住唔俾人拉，簡單講就係小販嘅問題。這個問題呢，其實好喺其他嘅情況我哋都會見到嘅，例如買樓咁先算啦。我哋買樓而家最平嘅樓都200幾300萬啦。OK， 我哋中間欠缺咗個階梯，不過零去到200幾300萬。 其實我有一個睇法喎，就係、是、其實唔單止係你講啲地價嗰啲嘢，其實連職場都有咧。即係以前你真係好明顯嘅，即係譬如你我做講緊警察嗰啲咁，即係一步一步可以慢慢爬上。但係而家唔係啦，而家可能講緊你去到你靠自己啦，講緊就係可能去到一個位置就已經停咗啦，冇機會再上。即係冇咁多黃仁龍嗰啲咧，話自己屋村仔跟住做到一個。即係好 top 嘅一個， 所以呢個亦都翻翻阿陳文忠教授講嗰啲，即係佢就話天星馬倫保育咧，就係為咗防止呢一個地產商攞嗰段地皮咧去發展呢、這個資本主義嘅大商場。咁佢就話咧，本土咧即係個好大嘅 core 咧，就係反資本主義咁樣。咁即係同一個論點啦，就係、是、喂，如果我要保育呢啲本土嘢，究竟係學佢話齋，即係用一啲反市場嘅、反資本主義嘅一啲補貼嘅手段啦，咁以反壟斷之名，即係學阿軒元話齋，咁去保留呢啲小店啦，定係話應該翻翻去即係資本主義右翼嗰個 ideal， 即係所謂嘅 perfect competition， 即係完美的競爭嗰度咧，咁就等呢個市場機制咧，透過市場機制咧，將一啲做得好嘅小店，譬如話公和豆品店啊，做得又平又好食，咁啊好多人去啦，咁所以咧其實應該加多一兩倍租，佢都應該唔捨得嘅。咁但係嗰啲做得差嗰啲店啊，比如話呢一個呢一個大圍嗰間咁嘅食神茶餐廳就好撚難食嘅，咁呢啲就應該市場機制淘汰佢啦。咁應該所以就變咗話保留小店嘅時候，我哋應該用左翼嘅邏輯，即係用補貼同埋反壟斷嘅手法，定係用右翼嘅邏輯，將個競爭啊拉翻去一個正常嘅軌道咧？咁樣就你哋點樣睇咧？ 我覺得呢個其實真係執行上面嘅問題喎。始終你無論左翼嗰一套又好，或者右翼嗰一套又好，都唔係話可以 satisfy 全部人噶嘛。係。咁其實反而我覺得係。即係政府喺呢一度嘢上面咧，即係其實佢講真，我覺得搞啲乜嘢諮詢會其實作用真係唔大嘅。咁其實佢真係要落去睇一次，究竟因為有陣時候，譬如我真係講食神啦咁樣，你覺得唔好食啫，但係其實究竟佢實際質素點？點樣去？你唔可以量化咁好多嘢，呢啲係一啲主觀嘅嘢。其實而家個問題，我會覺得就係、因為有一啲主觀嘅因素擺喺入面，而呢啲我哋係好難去將佢判定係啱定係錯。所以我哋唔可以用一个好有效或者好实际嘅方法去執行咗呢一件事咯。 系啊，我补充多点啦，就系呢个所谓嘅法律罅嘅问题咧。其实老实讲咧，香港底有好多即系小品经营咧，系藉住唔同奇怪嘅渠道咧成功嘅。一个比较经典嘅例子咧、就系其实如果你行呢个大窝口嘅工厂区咧，有相当多做首饰嘅铺头，咁有啲接咗啦，有啲成功到嘅。咁佢哋成功嘅原因咧，其实唔係淨係因為租金平啊或者其他嘢咁簡單，佢哋好識善用佢哋手頭上嘅 資源， 係啦，包括 Instagram 開間小店啊咁之類噶啦。同樣嘅事咧都發生喺例如過去二三十年，究竟深水埗嘅街坊即係樓下嗰啲檔口係點樣由一間檔口做成一個鋪頭啦？又或者啲補習天王係點樣由喺工廠區教書變成咗上去 上市公司啊， 某啲上市公司啦，唔好讲名啦，系啦，公司啊， 现代嘅一啲补习社啊， modern 啊，我哋睇到嗰个关键系咩咧？个关键就系、咧，今时今日香港政府咧嘅作风实在太过 strict 啦，规矩实在太过严谨，啲规矩原本系英国人定落嚟，咁但系问题系咧，当年英国人嗰啲规矩咧，唔系真系执得咁严谨嘅啫，相反而言咧，今时今日嘅港共政府咧，将啲规矩执得好紧。變相咧好多後生仔想去創業啊，定係做其他嘢咧，嗰、那個空間相當之窄嘅。嗱，我哋用啲鄰近嘅地區做例子啦，包括我哋非常之討厭嘅匪區，即係中國大陸咁先算啦。OK， 咁大陸咧佢做生意明顯寬鬆好多嘅，佢有所謂嘅天使基金，亦都有所謂嘅即係籌資計劃。 咁最緊要係疏通啦， 係啦係啦，仲緊要就係佢有官場疏通嘅方式，規矩亦都冇香港咁嚴謹。如果再用其他鄰近地區，例如台灣做例子啦，點解台灣嘅小食店會歷久不衰，甚至出現所謂嘅牛魔王，即係大家好出名牛魔王，台北一間煮牛扒嘅店，由$75地攤煮到變成入鋪頭六七間鋪頭，嗰、那個歸根究底嘅原因唔係淨係因為地多嘅問題，而係因為政府嘅管理咧比較寬鬆喺呢啲規矩上面。香港問題咧就係、喺呢方面咧管理實在太過嚴格。 其實我又諗起一單新聞啦，即係咧依家香港咪又成日講話要即係呢個創新科技啊，好想講即係 Uber 呢一樣嘢，其實你都見到，即係真係有啲人就覺得喂，咁我有架車咁，不如順便揾下 part time 啦，咁有啲手機 app 啦，即係始終其實香港一個即係叫做網絡幾發達嘅社會，呢、個大家都同意，我相信。咁但係你見到特區政府就即刻就好似一刀切咁就話喂呢啲唔得喎，呢啲白牌車喎，跟住就要拉曬啲人咁樣。咁你就會變相就令到一啲即係可能叫做小市民啦、啊、咁樣樣有架車，可能想純粹做下 part time 咁樣都生存唔到咯。 咁我諗兩位嘅即係講法咧，都可以綜合翻作為一個睇法咧，即係一個學術啲嘅 term 咧，就叫做新自由主義啦。咁就係、是、即係兩位，如果我冇理解錯啊，其實係講緊咧政府嘅太多嘅制約同埋限制咧，由於跟唔上市場嘅變化，亦都跟唔上呢個市民嘅真正需要，咁啊令到咧。佢係落後於市場，咁咧同埋局限咗呢一個即係特別係年青人咧，喺自由市場底下咧，根據市場嘅需要咧，係去做一啲 satisfy 到市場嘅創業。咁啊，譬如話其實個市場咧就好應該係需要一啲咧廉價而又寬敞地方嘅地方咧，咁去做補習嘅。咁啊，所以咧我就應該揀呢個工廠大廈，咁啊又為近市區，咁樣又夠大啊。咁但係問題就係、工廠大廈就限死咗用途。係啦，咁亦都比如第二樣嘢就係話，即係做街邊小販啦。 其實就並無不可，因為你嗰啲地方就即係都係喺度噶嘛，咁啊啲人又要食嘢噶嘛，咁其實你做少翻就係並無不可，不過你又有限制喎，咁又打死咗佢，亦都係 Uber 就更加好嘅例子啊。其實你嗰啲車唔開咧，都係我哋叫做係一啲過剩嘅生產工具嚟嘅，個社區需要人運載嚇，需要交通工具。跟住啲司機自己有交通工具，有呢個生產工具喺度，但係你就唔俾佢利用呢個生產工具去生產，咁變咗咧就非常之唔 efficient， 都非常之唔 economic。 我補充少少，即係其實我之前真係同嗰啲的士司機傾過，因為我嗰陣時真係以為 Uber 真係搶曬佢哋生意，跟住我有一次坐的士，跟住同佢哋問佢哋啊，喂，其實即係而家有咗 Uber 啦，你哋話點？跟住話，屌，其實關我哋撚事咩？咁我即係佢哋其實覺得唔會影響到佢哋咯。因为你要截的士人始终都是会走出去截的，而你有些什么人是可能真的上班的人才会截这些 Uber， 即主要啦用途上面，其实他们真的不会，即不会抹杀了的士这个 行业的一些生存。 我们回归回来，我们看到其实我们讨论了这么多即有关经济学的问题，其实原本的问题就是讲紧本土小店应不应该讲。我们会看到呢，如果你根據呢個左翼朋友的論述，他哋會相信想留多啲本土小店在同一個地區，令到你即係持續地運作。但你諗深層，你會發覺呢件事本身經濟上是冇可能。一個最簡單、最新鮮的例子就是即係香港中文大學有一個小店啦，佢哋自己開咗 賣涼茶， 賣涼茶嘅，係啦，最尾要接嘅。咁前幾日《蘋果日報》就報咗出嚟，就話佢哋要經營不善，咁要接。個歸根究底的原因是什麼呢？個原因就是因為他們違反了市場規律，包括他們找了很多義工去幫手，大佬人家要吃飯嘛，幫你一次半次就或者幫你一百幾十次 GG 啦，又或者你買完材料那些要成本的嘛，或者再舉另一個例子，例如本土農業，大家成日喺天台即系话嗰啲咩天台种棵草咁，咁嗰啲嗰个并无不可嘅，当园艺啊，系咪？但系如果你想香港有所謂的本土農業，你的生產量不足夠高，未去到那個所謂的 economic scale 經濟規模的時候，你根本啲貨賣不出，你根本啲貨賣不出。一個天台的菜，你淨係塊地的成本都好貴啦。好簡單，有個例子就喺荃灣有公園有個菜圃俾你種啊，你有咪種咯？但你種的成本太高了，你根本冇可能同出面啲人 compete， 你又唔係特別優秀。咁、那個結論係乜嘢呢？那個結論就係你冇錯，你個初衷係好嘅，你 set 咗大量嘅本土小店，或者支持咗大量嘅本土農業，但係無可奈何，佢都會因為香港呢個經濟結構咧，最尾佢會極速消失，甚至你會令到呢班人嘅理想因為呢個過程而破滅。呢件事係過去十年經常發生嘅。 我諗就即係軒源咧就非常之注重呢個市場理論啦，咁但我又未必真係咁同意。咁即係我都相信咧，即係市場嘅競爭本身係願意好嘅。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咧，我哋都唔能夠過度迷信咗市場。係 啊 係 啊， 個市場始終都會有壟斷，而即係經濟學裏面假設嘅 perfect competition 咧，係永遠都唔會出現嘅。咁所以話咧，即係如果即係可能我武斷啲咧，我就覺得軒源咧就比較過度迷信呢個市場。 我補充少少啦，你會見到成個問題咧就牽涉緊究竟即係香港政府究竟點樣去即係控 調整 翻市場？呢個亦都牽涉緊究竟乜嘢值得我哋保護，乜嘢係本土，乜嘢係本土小商店，乜嘢係本土農業，我哋有乜嘢值得保護呢？ 依家就係有個趨勢咧，就係好多人走出嚟話咧，喂，我依家就搞本土小商店，我依家就搞本土文化， 啊， 依家就係年青人創業，咁咧我就需要大家支持我，咁然之後咧就又揾好多義工啊，然之後又叫人哋免店租啊咁樣，然之後咧就去做一啲咧非常之唔合乎市場規則嘅嘢，亦都喺管理學上邊是完全失敗的東西，完全 fail 的東西，即譬如講涼茶那裡有什麼理由找這麼多義工呢？即又比如說講的聚賢書室那裡呢，其實如果我沒有理解錯，在中大那間聚賢書室好像都不用給租的，如果我沒有理解錯 好 像 是，但如果這個地球有這麼多東西是不需要給租，而且還要是人是義工，那你才是帳面才有收入的話呢，其實那件事本身呢是不應該存在的，是真的不應該存在，因為你那件事本身就是一個 waste of labor 來的嘛，你投入了 labor， 跟住你投入了這個生產材資，但其實你那個 yield 是小到不得了的時候。 可能我哋咁樣講，你知道，即係我哋咁樣個論述其實好 harsh 喎，你知道嗎？但其實你會見到咧，香嗱好多人都會話：，喂，你咁樣好 harsh 喎，你咁樣即係令到啲 即係抹殺曬啲小店啫。 我哋睇外國啦，我哋好咁中意用外國勢力嘅例子。你睇下美國有好多唔同新嘅 idea， 一個好經典嘅網站 Kickstarter 就放咗好多唔同嘅 idea 啦，放上網。咁由幾個經典例子嚟，你普通手機上面嗰啲屏幕，簡單如爛如一啲潛水機器啊、火箭啊。 之前睇過一個整機械人啊，同日本整機。打 點解人哋做得，我哋做唔到啊？歸根究底就係因為香港今時今日嗰個政府嘅經濟保護政策係完全唔 prefer 保護本土嘅嘢，佢而且 set 咗個極高嘅門檻俾我哋。呢個亦都牽涉緊我哋之後會討論嘅究竟乜嘢值得我哋保護，即係本土問題。 申請嗰啲 license 啊，咁又要審批又十年啊，咁樣 係啦係啦。 跟住有啲人小販嗰啲又唔放牌俾你， 即係臨即係上。即系呢度上半部咧，即系林元祥都插多啲本土小店一度嘅。即系有阵时咧，我自己都好支持本土小店，但系问题就系咧，你都要学下啲管理学上面嘅方法，亦都要学下咧点样 properly 咧 run 一个 business。咁就唔能够咧将所有嘅失败咧就归根究底于呢个资本垄断啊，或者归根究底人哋唔呢一个支持本土啊，亦即系等于咧就曲高好多时候咧真系会祸寡嘅。但系祸寡咧。就唔好真係以為自己曲高，即係個因果關係就唔能夠調轉，亦都唔能夠經常用本土小店咧嚟作為一個生意失敗嘅擋箭牌。 可能其實有陣時根本就係佢哋自己本身核心嗰個已經係 fail 咗，係 啦， 真係唔掂，即係可能整啲嘢食真係質素唔好咯。 係啊，即係其實任何嘢都可以甩本土個名嘅。係 啊， 咁所以就可能我哋 下一節啦， 下一節翻嚟就更加深入傾下，喂，究竟咩係本土？我哋就算真係保護本土都，我哋緊。背后是保护紧啲乜嘢咧？咁样好，我哋下一节翻嚟再见。学生主场。 牧师陈云十分钟筹款演唱会即将开始，想听陈云开腔献唱金曲，而家机会嚟啦！嚟緊喺10月16日 My Radio 八周年台慶聯歡晚會入面，陳雲將會上台激昂高歌，為 My Radio 籌募營運經費。大家支持陳雲國師喺台慶獻唱嘅話，可以選擇親臨普羅政治學院捐贈現金或支票，支票亦可以郵寄到普羅政治學院，抬頭請寫普羅政治學院有限公司。假如你有 PayPal 户口，你亦可以登入之後以轉帳嘅方式將贊助款項傳入 hkpolitariat@gmail.com， 同時註明贊助陳雲十分鐘台慶籌款演唱會。如有查詢請電24673088，請大家踴躍捐書支持陳雲國師，撐 My Radio。 10月16日晚 My Radio 八周年台慶聯歡晚會仲有少量門票，各位可以把握最後的機會，在辦公時間裡面打24673088預約買票，到時見啦。